好啊，那我接下来啊，我要讲的这个《伤寒论》的这个六经病愈解释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这观念上的事情，先跟同学讲。那在临床上面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在，就我只是要说的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十二经络的循行，对不对？那张仲景的六经病很明显，这个六经跟十二经络是有关系的嘛，是不是？可是张仲景的六经病的整个状况啊，是不是跟这个十二经络里面的营气的运行时间很有关系呢？那答案又是否定的。就是《伤寒论》里面有每一个从太阳到厥阴这六个篇章啊，它的每一个篇章里面讲到它那一经病的愈解时。什么叫愈解时呢？就是你太阳病啊，如果治着治着，或者是不治，它自己要好的话，通常都是在比较接近中午的那个时间带会好，这样子，那叫愈解时，它要好的时间。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好的话呢，通常发作的最严重的时间也是在那个时间带啊，所以呢，就变成说，在张仲景的那个划分里面啊，是太阳经就是中午那个从上午到下午，就是以中午为中心的那个时间带呢，其实是症状最明显。那你用药的时候效果也是最明显的时间带是中午这一块。那阳明经的病呢，通常比如说阳明病的发烧啊，它烧的最凶的时候就是在黄昏的时候烧的最凶，所以你会知道说六经病它的那个比较旺盛的时间，太阳病比较在中午那一个前后那一带，然后阳明病呢比较在傍晚那一带，然后少阳病呢比较在天亮的那一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中医的世界就不得不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张仲景的六经病的那个时间带的划分哈，比较是以那一条经里面携带的能量的多寡来对应一天里面阳气的兴衰来划分的。也就是说，因为太阳寒水之气是三阳，在《黄帝内经》的分类是三阳，就有三份阳气那么多，所以它就会对到一天里面阳气最旺盛的那个时间带。然后阳明是二阳，它就对到那个阳气稍微少一点的那个时间带。那少阳是只有一阳，所以就遇到那个阳气才刚刚开始萌芽的那个时间带，这样子在划分。所以我说同样是嘴巴会发苦啊，阳明病的人呢烧得干干的嘴巴苦呢，这个是比较在黄昏的时候你会嘴巴苦。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口苦啊是黄昏的时候比较严重的话，那你就要想我是不是有阳明病的症状可以清一清。那可是如果你的嘴巴苦呢是早上的时候嘴巴比较苦的话，那可能是哦，就是中国人中医会觉得说人的胆汁是很苦的哦，就是胆经有病的时候啊，人他就不就是主观的就有学有一股苦味，就是好像是那个胆汁的那个味道让你代偿性的有一种主观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个时间划分呢，我觉得是在张仲景的六经病的辨证里面会用到的，而这个东西跟我们调理五脏十二经的那个时间不一样。那至于说那至于说三阴病占的时间就比较密集，也就是说一天里面的时间啊，它那个六经病愈解时啊，其实不是说六条经平均分配的哦，它是太阳病的时间带其实是最宽广的，然后阳明病的稍微窄一点，少阳病又更窄一点，那三阴病那根本就在晚上那一点点的几个小时里面秘密的塞在里面，这样懂吗？所以就是时间带其实是从太阳的最长，阳明的稍微短一点，少阳的短一点，让它不是平均分配在一天里面的啊，是三阴的话就占到的时间其实都比较短暂。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当我们要处理张仲景六经病的时候会用得到。但是我这边要反过来讲，你说太阳病它的特别容易好的时间啊，是这个中午这个时间带啊，所以呢，我得了太阳病，我这个桂枝汤还是麻黄汤，我要煮了之后等到中午再来喝吗？ 神经病。张仲景讲的是一有病赶快喝，越快喝越好，对不对？不要让病变大了才来喝。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只是一个客观的认为说，哎，同样这个药哈，如果已经病成这样了，你中午喝比较有效，或者你黄昏喝比较有效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是一有病就要尽快喝药啊，这个不是要你等到那个时间再来喝。所以这个只是学理上面呢，我觉得既然《伤寒论》有这些条文提到这些时间带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伤寒论》的正文了啊。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方剂是桂枝汤。这桂枝汤啊，真的是我这个课啊，如果要被人批评为骗钱的课的话，这桂枝汤，哎，堪足以当之啊。就是我桂枝汤，我如果要毛起来教的话，我可以一个月都在教桂枝汤。因为不要说因为啦，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为自我合理化的余地了啊。就是我在想，桂枝汤它在我们中国人的方剂的世界啊，称之为万方之祖，就是好多好多的变化都是从桂枝汤里面变化出来的。就是一个桂枝汤放在那边啊，它里面可以不断的就是加一味药，减一味药，换一味药，抽掉一味药，把里面两味药拿出来，三味药拿出来，可以组成好多好多不同的方剂。所以这个桂枝汤里面的五味药哈，我要很用力的慢慢讲其实是可以的，因为这五味药你很熟了之后，就是会变成说以后别的地方都会用得到的一些结构啦。那你说桂枝汤本身是不是很要紧？我倒觉得反正就是治这一卦而已嘛，就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汤证的话，你也用不到。那我们今天讲到什么什么汤证，什么什么汤证，其实这个字啊，从课一开始我就讲了什么桂枝证、麻黄证、青龙证，对不对？一直讲这个证。那在我们学伤寒论的时候，这个证啊，我们都用这个写法，而不是用这个写法。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的个别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要讲这个症的话，可能你会有发烧的症状，可能你会有流鼻涕的症状，你可能会有怕冷的症状，可能会有怕热的症状，这是很多很多单一的小小的症状。但是呢，这些单一的症状排列组合起来之后，它排列组合起来以后会形成一个症候群，这个是我们伤寒论要求的症。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这些小症状，比如说同样是有点怕冷，那你就会问是怕风还是觉得发冷，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脉浮而觉得很发冷，那这些搭配起来就叫做麻黄症。那如果你是脉浮可是不是那么怕冷，可是很怕风刮到你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这样加起来可能会比较偏向桂枝症，对不对？就是这些的小的症加加种种以后，会让我们决定说你是适合用这个汤的症。所以这些加起来叫桂枝症，这些加起来叫麻黄症，这些加起来叫青龙症，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所以用这个症，我觉得它在某个角度来讲也可以是好像是我们数学说做一个证明题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些小症状就证明了你可以喝这个汤，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辩证论证证明的过程，所以它也有一点点那个动词的词性在里面啊，就是一个证明的过程。所以我们学伤寒论呢，主要要学的呢就是所谓的对症下药。我这里要强调啊，是对症哦，不是对体质哦。就是在我们在搞伤寒论的时候，就是你有这些症状，小症状在这里，那你就是开这个汤。那至于你的体质的阴阳虚实是如何，其实我们是不要考虑的，基本上是不要考虑的。这个跟一般的那个把脉看病是不同的哦。把脉看病是在看体质的哦，就是你啊，是这个心火比较旺一点啊，什么肾水不足什么，这是在调体质的。可是伤寒论六经传病基本上是对症下药就好，只看症状，然后来决定你要用什么药。不是那么在计较体质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学伤寒论你是蛮轻松的啦。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太需要真的去理解它。我觉得 甚至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啊，他在讲杂病的时候，比较就是不属于感冒的时候，讲杂病的时候，比较会跟你谈到一些关于体质的问题。可是，在讲伤寒的时候，谈到体质的这个话题是非常之少的。那这个体质论这件事情呢，我们中医的说法叫做病机啊，这些基本词汇，如果同学初学者，我就姑且讲讲，就是之所以你会得这个病的原因，我们叫做病机。那伤寒学派整个是不太用力在讲病机的，伤寒学派是对症下药，不太讨论病机的。而像这个东西哦，讲到比较偏激的点，就像是日本啊，当年在300年前有一个医家哦，用伤寒方用的是很有名的，叫做吉义东栋。那像吉义东栋，他就有他写的医书哦，就非常强调什么病机不可以拿来讲。那他比如说我们中国医生啊，可能会讲说，哎，这个人得了黄疸病，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这样想哈、啊，黄疸是这个人体内有比较多的湿热纠结。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味药叫做茵陈蒿来祛湿清热，然后就能够让这个人的黄疸退掉。就是中国人的思考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会从病机的角度去想啊，这是所谓尊经派的医生都要想一想病机的。可是日本当年的吉义东栋就说什么？他有一本书叫做《药证》啊，讲《伤寒论》里面要用哪一味药，哪一味药这样子，他就会说，茵陈蒿治的是什么？标准答案就是黄。不可以讲湿热，你讲湿热，我给你打叉叉。就是他是这样子在处理伤寒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可不可以这样处理伤寒？结论是可以。也就是说，有这些症状就开这个方剂，这个在经方的操作上面是主流。你有的时候去想太多关于病机的问题，你反而会乱掉。所谓乱掉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个人他呈现一个桂枝汤症的时候，你给他开桂枝汤，他就会好。你可能不必再去想说，哎呦，他会不会其实是很阴虚哈？我开了这个桂枝这种热药啊，会不会把它烧干？就是你不用想这种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以实际上操作来讲的话，就是照着症状开药就可以了。你那个背后的那个机转哦，可能不用很努力去思考。那要去思考体质学的问题、病机学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讲到五脏阴阳虚实的调理跟一些杂病的问题的时候，比较需要考虑。在医感冒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需要考虑的。就像一个阴虚体质的人哈，如果出现了需要用附子的症状，那我们伤寒论当然附子还是照开啊，不会觉得说什么你阴虚就怕附子烧死你，不会的。但是如果你讲到一般中医的体质学的话，就会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说你这个人很阴虚，是不是看附子这个人会烧掉？就是会有这样的考量。但是至少我们在学《伤寒论》的时候，这个考量它不是主流。那你说，如果这个人他阴虚了，不适合开附子怎么办？很简单嘛，他会呈现别种的症状，你自然就会知道要开别的药啦，对不对？就是张仲景，如果是那种少阴病啊，然后是肾阳虚又肾阴虚的人，他呈现的症状，他就不是附子症嘛，他就是心烦失眠燥热的少阴病。那时候谁都知道开猪皮嘛，就是不是，就是你自然就要不开到别的，就是用症状去切入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常常会有一个当年到现在都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医啊，实际上是一个黑盒子。就是说，他到底这个药吃进去在搞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啊？我们所有的医理跟药理都非常有可能是虚构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说这个药滋阴，这个药怎么样的，其实这些东西很可能所有的医理跟药理都是虚构的。因为老实说，如果你问我说，我一个《伤寒论》学到今天已经学了不知道15年了吧？如果你问我今年的版本，我对《伤寒论》里面的那个医理跟药理的看法，因为我每年都在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如果你要我说今年的版本的话呢，我就会觉得一个人哈，受到一个叫做病毒的这种不良性徐的干扰，然后造成一个所谓感冒的症状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些感觉到什么怕风、怕冷等等等等的身体感，有没有可能哦？其实它只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细胞受到病毒攻击的时候，那个细胞的呼喊声呐，呈现到整个身体的感受，让我们感觉到这样而已。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当然会因为有这样子的怕风怕冷的身体感，所以可能吃一个桂枝汤、麻黄汤来发一发汗。那我们的大的身体，整体的这个大的身体，我们会说：“哎呀，吃了这个药呢，把风气寒气发出来了，出了汗了，感冒就好了。”这样一件事，有没有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事件？就是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你吃了桂枝或者吃了麻黄或者什么东西，它是在一个一个细胞的层级，让这个细胞怎么样让那个病毒不要迁入它，或者是已经迁入的病毒怎么样被吐出来的问题，就是真正发生的有形的事件，说不定是在一个一个的细胞上面，而不是你整个的身体，对不对？只是你的，人家都说什么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内脏，对不对？肝病肝本身不会痛。所以肝不会痛，所以它会用代偿性的方法让你这边痛，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医诊断肝病，常常会问你：哎，你的左肋骨下面痛不痛？那其实肝根本住在右肋骨下面，对不对？左肋骨的痛是代偿的。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一个一个细胞里面发生的事情，细胞讲话讲不清楚，所以我们全身替它讲，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但实际上做的事情，因为就好比说啊，我们桂枝汤结构里面通常是有桂枝有芍药嘛。那可是，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哦，比如说桂枝汤结构，如果不放芍药的话，你就会发现以全身的身体感来讲，这个药性会变得比较开，你就会知道芍药好像要把什么东西缩进去，桂枝又把什么东西撑出来的这个药性上的差别，就是以全身的身体感来讲。可是呢，如果以单一一个细胞的身体来感，单一一个细胞的感觉来讲的话，像我们以后学到后面会有一个方子，叫做桂枝汤去芍药，叫加麻黄附子细辛汤。那个方子哦，是治疗单一一个细胞在水肿的方子。就是有些人水肿那个皮哦，是按下去哦，不太容易起来的。那个是水是渗在组织里面的。但是有一种水肿啊，叫做真水肿，是那个你水肿的地方，你按下去，那个皮是端端的，那这样代表你的那个水是塞在单一的细胞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用这个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它就可以让每一个单一的细胞把那个多余的水吐出来，就是让细胞吐水。而且这个方呢，在日本的这个方剂研究里面发现有一个怪事，就是。日本人在研究这个事情，他会发现，在临床上面会说：“诶，为什么有很多你知道有很多癌病的患人啊，癌症患者，他那个癌细胞发展到后来都会产生破溃出血的现象，就像什么胃癌会出血，鼻咽癌会溃烂，乳癌也会烂到外面来，什么大肠癌也会出血，对不对？就细胞会有破溃出血的问题。那结果日本人的那个中医历史里面发现。”用这个让每一个细胞吐苦水的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开下去之后，嘿，那些出血就停下来了。所以从这样的画面就会觉得说，难道癌症是每一个细胞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吐不出来吗？就是它变成一个非常写意的一个事件，你知道，就是你让细胞吐苦水了，那它的癌细胞的整个发展就停止了，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画面出现，所以我们这个药物到底开到人体里面是在搞什么东西？我今天就老实告诉你，不知道。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的告诉你，在象征的意义，我们会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知道啊，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真理。但是我们透过这个什么阴阳五行、什么寒啊、热啊这个象征符号去操作这些药物，然后去得到一个把这个病医好的结果。那用在不知道真理的情况下，用象征物去操作真理的技术，这个定义叫做巫术啊。所以中医呢，就是一个巫术。 因为他到底在搞什么东东，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科学还在不断的发展，对不对？就像我们中医有很多祛风药，我们在过去到今天的这个祛风药的看法都是说，人体里面有风邪啊，那这个风邪呢，我们用了这个药物以后就可以把这个风气逼出去，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过去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我们也只能用这种 方法来想象这个事件，对不对？所以我们吃这个药的时候，自然而然脑海中浮现的一个身体观就是说，哎呀，体内有一些不好的风在那边钻来钻去，那我们今天喝了这个药就可以把这个风逼出去，对不对？那有没有效啊？有效，然后就可以用。可是呢，到了今天的科学研究，他可能会说，这个所谓的驱风药里面其实就含有什么某一种特殊的这个什么，我随便乱讲啊，比如说什么多糖体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会在每一个那个病毒哈要进入人的细胞的时候，它必须在细胞膜找到一个嵌入点，那这个药里面它有某一些什么多糖体还是什么成分，可以抢先去卡到那个嵌入点，就优先卡位，就是最后一张门票我买走，你就进不去了。你知道，就是这样子来让那个一个一个的病毒不能攻击那个细胞。就是现在的中药研究可能在科学的领域是发展到这些看法，但是你知道每一味药的有效成分都是千百种，所以我们到今天是还不能够确切的归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日本人他们就说小柴胡汤的药效我们不能归纳，因为柴胡里面的有效成分差不多有150种，然后进入人体以后马上转化成250种以上，然后250种不断的在出现新的化学结构跟代谢化学结构，然后你到最后会不知道什么是有效成分。所以就是说一帖小柴胡汤我们知道它做了很多事，可是做了什么事，对不起，分解不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拆解里面的那个化学成分做了什么事。那甚至我们要常常要讲的是，中医中药真的是一个化学的事件吗？这个不一定哦。因为就好比说有一些我们今天俗称说能够增强免疫力的东西，我们今天可能会说什么有什么多糖体之类的，对不对？什么灵芝的好坏在多糖体，这广告都讲到那了嘛，是不是？那这个，那问题就是你知道人呢，如果要把这个糖啊消化吸收，它要分解成单糖嘛，对不对？那多糖就是摆明你消化不掉的糖，是不是？就它一直你不管怎么消化，它都还是 一长串，所以不能消化吸收。那不能消化吸收的糖，你就不能讲化学成分了，对不对？那这些不能消化吸收的多糖呢，它可能呢，就比如说像什么灵芝那种什么什么增强免疫力的那种什么多糖，对不对？但有一些多糖还是会进入人体啦，啊，进入人体造成一些化学作用，那有一些不会。那些不会的呢，就发现它像什么东西，你知道？像是对一个，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刮痧片或者什么按摩棒，一把竹子这样的啪啪啪打，对不对？他说那些多糖体的分子结构啊，在经过你的肠道细胞的时候，会给肠道细胞造成某种马杀鸡的效果，然后肠道细胞高兴了就开始产生免疫细胞了，就是好像就是像摸狗一样的。那你说摸狗是一个化学的事件吗？就是你摸了你们家小狗，你们家狗就很开心，这是一个化学的事件吗？好像不是呢，这是一个情感的事件还是物理的事件，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拆解的现象啊。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尽可能的科学不断在研究，在精进，在发展，但是这些因为摸了那个细胞，所以那个细胞开心了就翻起肚子跟你笑了，这个还是有一点啊，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这种不太能够消化吸收的多糖体，你就知道像芦荟的多糖体啊，那进入人体会促进肝脏把毒素排出来之类的，然后什么什么的灵芝多糖体会让这个肠道细胞高兴了就开始在肠道油网里面多生一点免疫细胞出来等等等等，像这个你怎么办？那还有一些是什么优先卡位的多糖体，对不对？这些之类之类的。所以你说它是不是绝对是一个化学事件，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啊，这是情感事件、物理事件都有。那另外呢，像是比如说像今天中医还在有一个悬案啊，就是像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医有一个方叫白虎汤，是你发高烧的时候，这个大把的生石膏丢下去煮水啊，然后就喝下去啊，就会退烧，而且退烧是很有用的。那我们中医会说，石膏不但能退烧，而且能够解除人体里面热气纠结的这个所谓的热凝啊，就是裹在一起的热气，要用石膏解凝而清热。所以吃 白虎汤症的高烧，你那个石膏煮水喝下去，啪，全身一身汗啊，然后而且还不是大汗，薄汗而已，然后那个烧就退下来，然后你阳明经的那个头痛，这个地方刺痛的那个头痛，啪也就解掉，就瞬间就解掉。你知道吃药如果让你消化两个钟头的话，你可以说是化学成分。如果你药喝下去的瞬间这个头痛就好，你说这是化学成分吗？你一顿饭要消化要两个钟头吧，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是化学，是不是？那是什么东西？但我们中医你看啊，用石膏退高烧，这是常年来已经很顺手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今天我们科学研究在要搞清楚石膏为什么能退烧，今天是焦头烂额啊。因为石膏你煮一碗水，对不对？煮了半天那个水的成分没变化，它不溶于水的呀，那怎么办？就是你如果煮来煮去根本没有煮出任何有效成分的话，那个药效要怎么算？是不是？所以一碗石膏煮水，我们都知道科学研究都说没成分哦，然后你喝下去然后烧退了，那怎么来的？对不对？所以现在一些因为没有办法拆解出它的理由，所以现在中医的西医研究开始提出什么离子交换说，就是我们石膏煮的时候可能会有某种电离子在里面，然后引起人体的什么时候反应，这其实都是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在那边乱掰了，对不对？那还有像是那个什么伤寒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剂，什么柴胡龙骨牡蛎汤，里面有一味药叫千丹，千丹是有毒的，所以不能煮到水里的，所以你要用布紧紧的包扎，让它不要露出来，然后在里面煮。那煮完了喝之后有没有效？有效。像有一些镇经的药，对不对？像什么铁渣渣磁铁，或者是黄金，就是你主要是要放个金戒指在里面煮，像都是没有成分的，也没有听到说什么铁或者金戒指可以煮化的吧，对不对？没有的。但是有没有效？有效。那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波动吗？就是你真的会觉得是波动，对不对？就是说每一个东西有它的波长，那你放在里面一直煮，对不对？像什么西医不是有一个另类的度数叫做同类疗法，对不对？它就是说这个一个什么成分，对不对？你放一个什么什么成分在水里面，然后摇摇摇摇摇，然后呢再把那个摇过的水里面拿一滴出来，那因为那一个试管里面有1000滴水的量嘛，所以你拿一滴出来，它里面如果就算有成分溶在里面，也只是千分之一，就是10^-3次方之一的成分，对不对？然后你再把这一滴水呢，哦，好，我现在这样讲没有剧情，你听不觉得没意思？就好比说，这个人他从前吃过很多抗生素，好了啊，或者吃过就是有生过重病，吃很多抗生素，把他的那个身体的那个你知道有一些从前我们那个年代，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感冒的时候，有时候吃什么四环霉素，我会伤到骨髓的伤血机、造血机能之类的。然后呢，那你就把那你从前吃过那个曾经害过你的抗生素啊，那些你中过的毒啊，放到那个试管里面放一咪咪，然后摇摇摇摇摇摇摇，它现在有机器帮你摇啊，你手可以不用摇啊。然后呢，再从那里面拿一滴出来，就是千分之一的浓度，对不对？再摇第二根试管。然后再拿从第二根试管拿一滴出来，那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可以换到10根或者20根的试管，那这样不就是十的？比如说，如果你换了20根试管的话，就是10^-60次方之一，对不对？的浓度，那一定原来那个药浓度都不存在了嘛，对不对？因为如果已经稀释到10^-60次方之一的话，根本原来的那个化学成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到最后摇出来第20根试管，那是一管清水，哦。然后你就把那一管清水喝下去，结果那个人哦会开始呕吐，然后呕吐出来的东西都是从他吃过的西药的味道，就是你完全不必动到一点化学成分，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的波长，就是这是现在的另类疗法有在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中药因为可能就已经牵涉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身体观本身就是在看一个看不见的身体，对不对？就是我们有一个能量的身体，磁场的身体。那像这个东西你不要说是药物学已经跨入这个非常黑的这个玄学的领域了啊，就是就算是针灸学，中国人的这个针灸学外国人看的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就像针灸有的时候像是我是根本不爱做针灸啊，但是呢，就是我听到一些老一辈的这个 人他们讲那种针灸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受了一个伤哈，整条小腿啊就是淤血啊又肿啊，然后一个会针灸的老医生跟他那个胆经像杨凌泉这样一运针，然后那个酸的感觉钻到脚上，然后再回来，然后怎么样？然后他整个人的躺着进去，人就走得出来了，就是他。只是在一个穴道上面做一个能量的刺激，哎，他这个有形的什么淤血啊、骨头裂掉什么都瞬间就好转了。那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加上你针灸，但因为现在人可能比较虚哦，所以我比较建议是用艾草条用灸法啦，针法有的时候能量不太够，但是这样的一个针灸可以达成的疗愈哦，看在外国人的眼中啊，就是西方人的医学观点。去看中国人的医学的时候，就会说什么呀？就是 Chinese medicine is skin deep，非常肤浅啊，就是只有皮肤那么浅，这是一个，就为什么你的内脏什么大肠长什么东西或怎么样东西，你在这个皮肤表面刺激一下，它就会有效呢？这个医术不是太肤浅了吗？就只有皮肤那么浅呐，是不是？那所以呢，我觉得在中国人的观点里面，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人体真正的灵魂可能是一个我们不知道是多少个空间向度的存在，就简称高次元的存在好了。然后它到了我们这个有形的三次元的肉身的时候啊，它是不是会透过一个我常常说这个灵魂可能有一个像是能量的壳子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能量的壳子上面。就有很多能量的经络在运行着，然后这些能量的壳子，它在具象化成我们的一个有形的脏器或者是肉体的种种，所以以针灸学来讲，就会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只是在这个能量的壳子上面做一些刺激跟调理，然后有形的肉身就会相对应的发生出一些具体的变化。那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医当然。比如说骨头断掉啊，如果你会用那些接骨药的话，比如说要用点那个剧毒的马钱子啊，然后再用那个土鳖虫搭配自然通啊，就是那个骨头的那个裂缝啊，在1天之内长合是有这件事的，就中药有到那种情况。然后呢，如果是那个粉碎性骨折，就是那种膝盖骨啊碎成17块那种啊，那种。根本连那个西医的那个正骨手法都不能拼合的啊、哦！那你如果用的是那个药里面加一条那个中医俗话叫脆舌，有的人写成清脆的脆，有的人写成脆弱的脆，就加一条脆舌在里头的话，你那个骨头它居然会自己拼回原状。如果是你接骨的时候接歪了啊、哦，那个人还会抖动到那个骨头断开再重粘一遍，就是会有这样的。临床现象，就连骨头断都可以1天之内愈合。然后，因为照理讲，如果我们以西医的解剖学来说，不可能，因为骨头断掉的时候，骨头的生长点不是整个面都有生长点，它只有那一小圈是生长点，其他地方是长不回来的。可是呢，中医就会说，我们用土鳖虫引着这个天然酮啊，或者是骨铜钱之类的东西，它会用那个土鳖虫能够引着那个铜啊去。焊住那个骨头，就说那个骨头，如果你再切开，发现上面有一层铜把它焊住之类的，就是非常巫术的一个搬运手法啊。就是，然后你在吃那个药的那天晚上呢，你的骨头还会吱吱嘎嘎响，就你会听得到声音，里面会有嘎嘎嘎的声音，就是很多那种巫术的花招在中医的世界里面。就是我说用药的话是这样子，可是呢，你说这个接骨的手法，这就是最高境界了吗？我说现在的中医界，对不对？有那种，就是大陆有一些那种接骨的法师，哎，就是他骨头断了之后，他是念咒语，然后喷一口酒上去，然后就是怎么样念念有词，然后再喷一口酒，然后那骨头就瞬间就长起来了。那像那个什么，有一个记在澳洲土著的书，叫什么《旷野的呼唤》《旷野的声音》，他讲说澳洲的土人骨头断的时候，骨头插出来，对不对？他们就一群人在那边跟着骨头说对不起，然后说到骨头高兴了，他就缩回去了，然后就粘合了，然后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身体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我讲难听点，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层面啊、哦。 会觉得高次元的自我跟低次元的自我要沟通的时候，它出现的一个界面叫做梦境，对不对？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不太能够读取真正高次元的自我要跟我们说什么，但是它会以象征物的方法，在梦境里面让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些讯息。那人的肉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用梦做出来的。我们今天是可能不太敢做梦了。所以就开始否定那种，就是那种医病的法术，就像那个能够用法术帮你骨头接起来的人哦，他们在大陆做这个游戏做得很开心，说他在法术上面啊，这个他给你用一个法术之后，那个人可以整节筷，就把筷子折成那种木头段子，这样再放嘴里就这样吞下去，他筷子就自动可以吞下去就化掉了，就是他们就是。我们以为是有形的世界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一再要说的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具体哦。它本身是一个松散的，好像是由梦的元素堆积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就说，身体像是一种由梦构成的东西，而它本身呢、哦，就我觉得现在就在讲到什么科幻电影《骇客任务》啊，我们现在本来大家都在这边做梦嘛，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梦境一样的东西。那我们以为是具体的身体，也是梦里面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在疗愈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本身我们生病也是做梦，治病也是做梦。我们是在梦里面活在梦里面学习的一种生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本质。因为有太多医学奇迹，它会让你觉得这个身体是一个非具象的身体，这是一个能量的身体。像你看到用针灸能够治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这身体是真的吗？对不对？就是像假的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中医的基础观念是一开始就要有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要讲到《伤寒论》，我们就讲到人被病毒攻击了。当然，我们用电子显微镜什么之类的观察，会说什么？那个病毒怎样嵌入一个细胞，然后让你的这个细胞里面的事情，基因结构 RNA 或者 DNA 帮它做事，然后复制出好多病毒，然后再感染到其他的细胞。那这是我们在有形的角度可以看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观念本身就推扩开来，就是我们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啊。就是，我就觉得真的人，因为你说我们今天可能在很执着于西方营养学的人啊，会很在意说人需要吃到什么营养素才能活，对不对？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身边，包括我本人都觉得，我好像，如果你要跟我讲营养学的观点的话，我应该没有办法活才对，因为我也好，小方助教也好，或者谁也好，大家都很偏食啊。那我们明明就晓得，我已经差不多13个月没有吃到的维他命 C 了，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没有，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照理说是够的营养，哎，就是应该是没有的，就但是也能活哎，所以到底这个我们的身体怎么回事？当然有些那种练功夫练到比较极端的人，他们可以常年都不用吃东西，对不对？什么在一个树下一打坐就十几年不用吃东西，那这种人也是有的。所以，我们身体到底是什么？我们有多少身体里面的潜力是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的？那我觉得我们在用《伤寒论》的方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不小心摸到了这个有点黑色地带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身体，哎，居然可以做到这种事，哎，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希望这样的感觉哦，大家能够不要以代偿反应的方式，让它变成一个负面的事件。什么叫做负面的事件呢？就是你知道，我也觉得我自己本人有一段时间这样，然后我曾经有过一些学生也是这个样子，就他好像一辈子就觉得我每天都要吃很多生气丸，因为我虚，然后就是他。觉得整个人的身体健康要让药物来替他决定了，你知道？就我从有个学生哈，在有一次我去生源，然后生源配药的阿才师兄就跟我讲：“哎，你们那边那个天会啊，加油啊，金熊哦，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们就说，好像因为很害怕身体不好啊，所以每天都要补着补着补着这样子。 没关系啊，反正你们都不认识他是谁嘛，对不对？所以不会构成毁谤嘛啊！而且这是声援的师兄先讲的嘛啊，就是在，不是，好了，那我也是这样嘛，可以吧？对不对？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失去信心的时候，也是每天什么肾气丸、脚健人汤狂嗑一通嘛，好不好？不要骂别人。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中医会走上的邪道了啊。我觉得比较正道的想法，还是要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帮自己来疗愈，对不对？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信心，就是原来我的身体，我只要每个细胞都知道怎么摸它的头，它高兴了，它就会健康了。然后开始去反省，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让我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活得不开心，对不对？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慢慢慢慢学会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在一个，我觉得这个借用那个赛斯心法里面的说法，活在一个价值完成的生命历程里面，就是他们价值完成英文的嘛 value fulfillment，就是你的生命，我这一段人生要怎么活，我会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啊。那能够活在价值完成的人生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疗愈。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老人家他过了70岁，他能够发现他的人生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好像人生进入第二次的青春期一样，再去谈恋爱，再去什么做一点什么事情，他一定会比较快乐，比较健康，对不对？那如果就觉得说，哎呀，退休等死而已嘛，那就是这样的身体就很容易会走下坡，是不是？就是我觉得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随时都要有的一种，好像有一种很快乐的玩心，一种青春活力，觉得我还可以做什么事，对不对？这样的感觉是很重要的。那好，那我们现在呢，先回到《伤寒论》的本身的条文啊。我们现在看这个讲义上面桂枝汤的主治啊，我们先从那个6至13、14、16、17这些条文啊，我们也没剩几分钟了啊，能看几条算几条。就是《伤寒论》的内容呢，在我们这个本子里面具体的辨证跟治疗哈，是在这个第六卷开始的，所以。那我们这个第六卷呢、啊，它最前面的这个第一条、第二条什么，我们都不用力讲了哈。它简我我把前面那些条文，我跟同学顺过一遍啊。就是它简单来说，就是说，当你受病毒攻击，你伤风啊、伤寒了，那你第一个会有的太阳病会有的感觉，就是你会比较怕风或者怕冷，然后你的脉会比较浮。那同学现在，要把太阳病的浮脉，我觉得很容易啊，就因为同学现在，你平常知道自己的脉大概那个浮的程度在哪里，那你以后再把到脉，发现说好像才搭到皮肤，不用那么深就能够感觉到那个跳动，就知道你的脉已经浮起来了。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做一个分类啊，就是首先太阳病你要先看这个太阳病是比较偏麻黄症还是桂枝症，那比较偏桂枝症的，就是这个人不是那么怕冷，但是比较怕吹风，然后身体的酸软的程度呢，是比较微没有力气的那种酸软，然后他的脉呢，虽然浮，但是浮的不会很有力，而他的体表呢，每一个汗孔都是开开的，也就是说他稍微加件衣服，很容易就会出汗的状态，这个是桂枝症。那麻黄症呢，就是它的每一个汗孔都是关得紧紧的，然后它的脉象是又浮又紧的，然后它身体不是怕吹风，而是怕冷的感觉会非常明显，就他本人就觉得冷，就一直要加衣服，然后他的身体的酸痛是在骨节，会觉得那个肌肉骨节是真的有酸疼的感觉，所以这边是麻黄症。那因为这个症状是如此的不同，所以呢，中医在那个幻想的世界就会这样幻想，就会说引起你桂枝症的东西叫做风气，引起你麻黄症的东西叫做寒气。所以你也可以知道，我们说风或者寒的话，可以说是一个主观的身体感去倒果为因的来看待这件事，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就是病毒嘛。我们可以说是病毒，但是我们会喜欢从能量的世界去想象一个画面，就是风气进来了的话，风气本身的质地不是那么冷， 它会在你的身体里面这样的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那因为它不是那么快速的钻进来的东西，所以呢，人就会怎么样？赶快把窗户都打开，对不对？把汗孔都打开，就好像你家里面进来了两只这个找不到路出去的苍蝇，对不对？那我就觉得你这样逛来逛去，我们就窗户打开，希望呢小蜜蜂赶快飞出去，对不对？就说心情上是这样子的嘛。可是呢，麻黄汤镇我们想象的那个邪气啊，它就是好像一个利剑一样，快速就钻进来，寒气是会往人的骨头钻，因为人的骨头属于寒水之气啊，跟寒气是同气相求。所以寒气就会很喜欢往里面钻得很深，就好像外面有人丢石头或者丢子弹或者丢放箭进来。那如果是那种放箭从你窗口这样一支支射进来，你会干嘛？赶快关窗户，对不对？就是赶快把窗户关起来。所以我们的主观的感觉就是有这样的幻想的画面，就是风气是这样逛进来的，然后寒气是这样的射进来的。所以受风的时候打开窗户，希望它出去。那受寒的时候，赶快关紧窗户，然后缩的躲起来。所以这样的不同的身体感，在太阳病一开始就划分出了桂枝汤的身体感跟麻黄汤的身体感啊，这样的分别。然后这个分别呢，我们今天只读一条就放人，好不好？那不是好不好啦，是自己说。哎呦，连一条都读不了啊，因为他这个6至13条讲说这个阳符而阴弱啊。又要花力气解释了呀， 浓郁的一条， 啊， 是很浓郁的一 很 条。 浓郁的一条是吧？那我们人生不要那么浓郁了，清淡一点，下课，下个礼拜再继续啊。我说桂枝汤我可以骗钱骗很久。